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大匪看天下，咁啊，寻日就讲完甄子丹、汪思思唔知咩问题啦，咁就同女梁伟啦相撞，咁啊跟住咧就离席，咁啊全部走，咁啊原来当事人咧仲有一个女，佢女都喺度，咁啊其实寻日咧就大概因为唔知咩事啊，咁寻晚卒之咧就将个细节都讲咗啦，就系甄子丹同埋佢老婆汪思思觉得唔受尊重，因为咧佢哋咧坐嘅位咧。就比较好前，但系好偏第十五席。咁而事后呢，公关公司呢见到佢哋唔高兴，已经嗱嗱声补镬，亦都通知咗所谓嘅名誉主席啦，就嗰个叫做何超琼。咁何超琼呢就即时打电话俾佢，就叫佢哋返嚟啦，你坐我买咗嗰张台，你坐嗰张啦咁。咁佢话佢不受尊重，都系离席。呢度呢可以呢就再深讲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人哋唔系唔尊重你，而你哋自己亦都唔大方。如果喺呢件事上咧，我话咧，连沽名钓誉都做唔到。我成日咧，我细细个咧，我先生教我，有位陈生咧，陈先生咧，陈老师咧教我，佢话咧最紧要沽名钓誉。如果有钱佬沽名钓誉咧，起码佢攞咗钱出嚟，佢做善事。呢一个系一个慈善晚会，而慈善晚会嘅目的就系你嚟做善事，你计较你坐边度，你计较你嘅得失，你做得好难睇咯。如果你做善事系为咗人哋，为咗所有得益者嘅，你坐地下你都觉得冇问题，因为你系嚟做善事啊嘛。你想你有个好嘅名声啊嘛，点解你要去计较呢啲嘢？而觉得人哋唔尊重你，凭乜嘢？系因为你系甄子丹，你系汪思思，定系乜嘢？后面嗰啲坐得后面嗰啲唔系俾钱买台嘅，嗰啲唔系嚟做善事嘅，吓？第二，你带埋个女去，我相信你嘅教育好有问题咯，因为你。喺度，你而家加咗一句注脚，就系话唔想自己个女俾人睇，觉得睇唔起，所以你走啊。甄子丹，你讲，我亦都话咗俾你听，你害死你个女啦！你个女系咩身份啊？吓，你个女系乜嘢身份啊？吓，要尊重你，要俾你行前，而当你个位偏远少少，你就觉得人哋歧视你，你点样教女啊？你成个观念，成个所有嘅逻辑，你都错晒。再加上女梁伟见到人话走，不问是非黑白，跟住你就跟住走，跟住上升到歧视中国人。我哋中国人要强大起来，你以为你系黑社会咩？系咪啊？黑社会咪挺兄弟咯？使乜讲？使乜讲仁义道德啫？嗰个系我老表，我就挺佢㗎啦，系咪咁啊？冇黑白是非㗎你呢件事。何况我都话啦，沽名钓誉唔紧要，起码都真系为做善事啊。而你嚟到，因为咁样走咗，一来你唔俾面人哋，人哋亦都拉好有面子咁，何超琼啊，即系亚洲首富啦，女首富，叫你返转头喂，俾个好啲嘅位你坐，你唔高兴。你唔系唔俾面主办机构，你连何超琼你都唔俾面， 亦都唔系因为何超琼有钱，而系人哋放低身段尊重你，然后你唔翻转头，系咪啊？其实人哋打咗圆场噶啦，你系乜水啊？一个打十个啊，真系啊！点解中国人俾人睇唔起啊？就因为有你呢啲号称中国人嘅人啊！呢个先就系最重要嘅，系咪啊？你嚟嘅目的系为乜嘢？系为出名，系为坐得前，定系为嚟做善事啊？如果你系为嚟做善事嘅，你计较呢啲做乜嘢啊？吓、啊，即系慈善首映，我一定要影一张相，系咪啊？系咪咁啊？你系咩人啊？李嘉诚啊，捐啊！港大医科玛丽医院啊，港大啊医科学院啊，想用李嘉诚同埋佢老婆命名啊，人哋啲医学生啊话唔中意，人哋都可以唔落佢个名啊，嗰十亿照捐啊，你系咩人啊？你系咩身份啊？吓、啊，你唔系嚟为做善事嘅咩？喺呢样嘢啊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唔系宇宙最强，你比起刘德华、周润发。古天乐都不如啊，人格，我话俾你听啊，仲好意思出嚟？哎呀，我如何有靓仔靓女行出嚟？你系乜嘢啊？你嚟到沽名钓誉，你都做唔到，你唔系嚟为做善事嘅咩？你原来你系为坐得前、出名、出风头嘅咩？吓、啊，如果你系够强嘅，行出嚟已经万众瞩目啦。是咪啊？万世巨星啦，一行出嚟，全世界都俾面你，个个争相同你影相，点解冇啊？呢、這个先就系问题啊嘛，系咪啊？周润发就唔需要啦，去到边度野生捕获？李甄子丹、你汪思思、你女梁伟系咩人啊？你挺兄弟，你女梁伟唔系嚟做善事嘅咩？为咗人哋嗰个慈善机构嘅咩？吓、啊，想办法筹多啲款嘅咩？我真系睇你哋唔起咯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